第四集，泰瑞纳斯·米奈希尔。洛萨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，曾经的暴风城高大巍峨，城中林立着尖塔与高台，为抵御海风，这些塔楼都由巨石雕成，表面被打磨得平滑如镜。而洛丹伦王都则自有另一套不输暴风城的秀丽之处，倒不是说王都与暴风城相似，至少它没有暴风城高，但在高度上的欠缺由其优雅所弥补。城市坐落在洛丹米尔湖北岸高地上，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。洛丹伦不像是暴风城那样微光闪动，而是熠熠生辉，仿佛太阳不是从上方照耀着那些优雅的建筑，而是正从其间升起。这景象宁静祥和，近乎圣洁。 这里的确壮观，虽然我还是喜欢更暖一些的色调。洛丹米尔湖南岸的那座孪生城市就是达拉然，是肯瑞托和法师的家园，在我被派到麦迪文那儿之前也是我的家园。 也许会有时间让你回去一次，至少回去一小会儿，但现在我们必须关注王都，希望这里的人不仅住所高贵华丽，内心也一样正直高尚。 洛萨踢了坐骑一脚，马匹慢跑向前，走出了广阔的银松森林。瓦里安和卡德加紧随其后，其他人则驾车尾随。两个小时之后，他们来到了城市的正门口，门口站着卫兵，但是两扇城门大开，足够两辆甚至三辆大车并排驶入。卫兵们显然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就看到了他们。一名卫兵走上前来，他擦亮的胸甲上披着猩红的斗篷，护甲与头盔上镶着黄金纹饰，他举止有礼，甚至有些恭敬。但洛萨不禁想着，这人停下的位置离他只有几尺之远，完全在挥剑的范围之内。他强迫自己放松下来，不去注意对方表现出来的松懈。这里可不是暴风城，这些人并非久经沙场的老练战士，他们直至今日都从未经历过你死我活的战斗。 欢迎你，请进。马库斯·雷德帕斯已经向我们通报了您的到来以及您的近况，国王就在王座厅等您。 非常感谢，跟我来，洛萨，我知道怎么去。 他们骑马穿过城市，在宽阔的街道上轻松穿行。看起来卡德加的确认识路，他从不停下来问路或在路口迷茫，一路顺利地来到了皇宫。他们把坐骑交给几个同伴，洛萨与瓦里安王子立刻大步走上了宫殿宽阔的石阶，卡德加连忙跟上他们。他们走过皇宫大门，走进一处大的宛若厅堂的宽阔庭院，庭院两侧排着观景亭，虽然眼下都空着，洛萨相信节庆期间这些亭子一定都坐满了人。庭院的远端尽头是另一段短台阶，台阶通向第二扇大门，大门敞开着直达王座厅。这是一座庄严的厅堂，拱顶高高在上，连边缘都隐藏在了阴影中。房间是圆形的，到处是拱顶与石柱，金色的阳光透过天花板正中的一套彩绘玻璃倾泻下来，照亮了地板上的复杂纹饰。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圆环彼此嵌套，中央是一个三角形，与最内侧的圆环相交叠，在其中还有金色的洛丹伦纹章。房中有数个位于高处的露台，洛萨猜测这是留给贵族们的，但也赞赏他们在战术上的价值，只需要几名持弓的卫兵就能从这些有利位置攻击房中的任何位置。纹饰的另一侧是一个宽阔的圆台，圆台的同心圆阶梯通向一个巨大的王座，王座看上去是由发光的石头雕成，棱角分明。王座上坐着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，金色的头发带着些许灰色，男人身上的铠甲闪着微光，头上的王冠形状更像是一顶带刺的头盔而不是冠冕。洛萨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一位称职的国王，就像莱恩一样会毫不犹豫地为他的臣民而战。一想到这里，他的内心就涌起了希望。 房中还有一些人，从市民到劳工，甚至还有农夫，他们都聚在一起，保持着恭敬的距离面向王座。许多人手中带着东西，小片的羊皮纸，甚至还有食物，但他们自觉地从洛萨和卡德加面前让开，安静地退到两边。即使在这个距离上，洛萨也能注意到国王那双蓝色与绿色混在一起的独特的眼睛。这双眼睛目光锐利清澈，他心中的希望更加强烈了。他觉得面前这位男人能够敏锐地洞察一切。 来者何人？所谓何事？ 陛下，我是安杜因洛萨，暴风王国的骑士。这位是我的伙伴达拉然的卡德加，而这位是瓦里安乌瑞恩王子，暴风王国的王位继承人。我们必须与您谈谈，陛下，这件事十万火急，至关重要。 当然，请让我们单独谈谈。你们几个留下，其他人都退下。向你问好，瓦里安乌瑞恩陛下。 柴瑞纳斯陛下， 听闻您父亲的死讯，我们十分悲痛。莱恩国王是个好人，我们将他视为朋友与盟友，我们将竭尽所能帮助您重返王位。 感谢您。 坐过来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我亲眼见过暴风城，欣赏过它的强大与壮丽，究竟是什么竟然能毁灭这样一座城市？ 是部落干的。 那么这个部落又是什么？ 那是一支军队，又不仅仅是军队，他们数目众多，数不胜数，足够淹没整个大陆。 那么是谁率领着这群人？ 他们不是人，是兽人，这是一个新种族，原先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。他们与我们一样高，但是更加强壮，有着绿色的皮肤，眼睛闪着红光，下唇伸出巨大的獠牙。你竟敢质疑我？你觉得我在胡说是吗？这盔甲上的凹痕就是兽人的战锤敲出来的，还有这儿，这是兽人的战斧砸出来的。这处伤是一颗兽人獠牙造成的，他当时扑到我身上，距离太近，我们的武器都施展不开。这些污秽的生物摧毁了我的国土，我的家园，我的人民。如果你对我有所怀疑，下到这儿来，当着我的面说，我会让你看看我是什么样的汉子，看看那些指责我撒谎的人会是什么下场。 够了，够了，这里没人质疑您的话。勇士，我深知您的荣誉与忠诚，虽然这些怪物在我们听来十分诡异，但我相信您所说的话。更何况有一名达拉然的法师在您的身边为您作证，我们对您所述只能全盘接受，但我们也无法否认，我们从未见过您所描述的这样一个种族。 谢谢。 我将召集邻国的国王，这事关我们所有人。瓦里安陛下，我邀请您来我家，并向您提供我的庇护，您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当你们准备就绪，洛丹伦将帮助你们夺回国土。 陛下，您真是慷慨，我也想不到比王都这里更加安全，更加适合我们王子长大成人的地方了。但是也请明白，我们到此并非仅仅是寻求庇护，我们还是来警告你们的。请明白，部落不会止步于暴风城，他们的目标是占领整个世界，而他们的实力与数量也足以实现这个目标。他们也有自己的法术，一旦他们完成了对我的故乡的掠夺，他们就会找到办法横渡海洋，他们就会来到这里。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开始备战？ 是的，一场关乎我们整个种族生存的大战。